妙法莲花经陀罗尼品第二十六。以时若王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若是男子是女人，有能受持《法花经》者，若读诵通利，若书写经卷，得己所福。佛告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八百万亿罗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于与意云何？其所得福灵为多否？甚多，世尊。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是经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读诵解义，如说修行，功德甚多。以是若王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与说法者陀罗尼咒以守护之，即说咒曰：安以曼以摩眉摩摩眉子黎遮黎帝咩舍咩里多位旃帝穆帝穆多里梭里阿韦梭里桑里梭里叉锐阿叉锐阿奇利旃帝舍里陀罗尼阿卢伽婆娑波遮毗叉利微毗剃阿辩多罗微里剃阿檀多波利输地勾够利谋够利阿罗利波罗利首加初阿三摩三里佛陀皮吉利迭帝达摩波利初帝僧伽涅渠沙弥婆舍婆舍输地曼多罗曼多罗叉耶多由流多由流多娇舍略恶叉罗恶叉耶多耶阿婆卢阿摩耶罗多耶。世尊，是陀罗尼神咒六十二亿恒河沙等诸佛所说，若有侵毁此法师者，则为侵毁是诸佛矣。是释迦牟尼佛赞若王菩萨言：善哉善哉，若王，与敏念拥护此法师故，说是陀罗尼，于诸众生多所饶益。以是勇师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亦为拥护读诵受持《法花经》者，说陀罗尼。若此法师得是陀罗尼，若夜叉，若罗刹，若富丹罗，若吉借，若鸠盘图，若饿鬼等，是求其短，无能得辩，即于佛前而说咒曰：陀利摩诃陀利郁子木子阿黎阿罗婆帝涅黎帝涅黎多婆帝依智利韦智利子智利涅黎迟利涅黎迟婆帝。世尊，是陀罗尼神咒恒河沙等诸佛所说，亦皆随起。若有侵毁此法师者，则为侵毁是诸佛矣。以是毗沙门天王护世者白佛言：世尊，我亦为悯念众生拥护此法师故，说是陀罗尼，即说咒曰：阿尼那尼楼罗尼阿罗奴罗尼拘罗尼。世尊，以是神咒拥护法师，我亦是当拥护持是经者，令百由秦内无诸衰患。以是持国天王在此会中，与千万亿罗由他乾达婆众恭敬围绕前翳佛所，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亦以陀罗尼神咒拥护持《法花经》者，即说咒曰：阿伽弥伽弥伽利乾陀利 旃陀利、摩登奇、常求利、浮流沙利、揭底。世尊，是陀罗尼神咒四十二亿诸佛所说，若有侵毁此法师者，则为侵毁是诸佛矣。以是有罗刹女等，一名蓝婆，二名毗蓝婆，三名曲齿，四名花齿，五名黑齿，六名多发，七名无厌足，八名持璎珞，九名高帝，十名夺一切众生精气，是十罗刹女与鬼子母并其子及眷属俱诣佛所，同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亦欲拥护读诵受持《法花经》者，随其衰患，若有自求法师短者，令不得便，即于佛前而说咒曰：依提理，依提敏，依提理，阿提理，依提理，黎理，黎理，黎理，黎理，黎理，流思，流思，流思，流思，多思，多思，多思，兜思，扭思，灵想我头上，莫老于法师。若夜叉，若罗刹，若饿鬼，若富丹罗，若吉借，若皮陀罗，若建陀，若乌摩勒骑，若阿拔摩罗，若夜叉吉借，若人吉借，若热病，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乃至七日，若常热病，若男形，若女形，若同男形，若同女形，乃至梦中亦复莫老，即于佛前而说偈言：若不信我咒，老乱说法者，头破作七分，如阿离树枝，如杀父母罪，亦如压油秧，斗平欺狂人，调达破僧罪，犯此法师者，当获如是殃。诸罗刹女说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亦当真持拥护受持读诵修行是经者，令得安忍，离诸衰患，消众毒药。佛告诸罗刹女：善哉善哉，汝等但能拥护受持法花明者，福不可量，何况拥护具足受持供养经卷、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幡盖、伎乐、燃种种灯、酥灯、油灯、诸香油灯、苏摩罗花油灯、千白花油灯、婆斯伽花油灯、优钵罗花油灯，如是等百千种供养者，高帝与等及眷属，应当拥护如是法师。说是陀罗尼品时，六万八千人得无生法忍。